此生何幸结佛缘，供稿人童少杰。我叫童少杰，现年42岁，屋企就住喺寺院旁边嘅丁庄街上面，系乡卫生院嘅一名医生。听到来佛寺要重新修订《来佛三圣咏诗集》嘅消息，我亦想写上几句，将发生喺海贤老和尚身边嘅一啲事同大家讲一讲。对应该点样命题呢件事呢，我沉思咗好耐，最后觉得师父本来系佛，就叫我与佛缘啦。我哋呢度地处社旗县最东南嘅偏僻角落，由于我职业嘅缘故，需要经常接送病人，所以就买咗一架面包车。因为平时好多时去来佛寺帮印智法师办事，时间长咗，对海贤老和尚呢就有咗更多嘅了解。最初认识海贤老和尚，咁係20年前嘅事啦。1992年春，当时我啱啱参加工作，有一次喺医院里面睇到我舅父攞住一部黑色嘅念佛机喺度听阿弥陀佛圣号，我感觉好好奇，就问佢喺边度买嘅。佢讲唔系买噶，系喺来佛寺海贤师傅嗰度请噶。我问可唔可以帮我请一部呢，佢话咁我哋两个一齐去睇下有冇咯。我就踩单车跟住舅父去咗来佛寺。记得当时老和尚呢是住喺后院大殿西侧一间低矮嘅瓦房里面。讲明来意之后呢，老和尚諗咗一阵，然后笑住讲啊，好似呢仲有一部啩，我搵下啦。讲完就喺屋里面呢翻箱倒柜咁搵。其实我心里面諗，搵唔搵到都冇所谓，我只不过是因为好奇先想拥有一部念佛机啫。老和尚耗费咗好大功夫先终于搵到啦。然后又帮我装埋电池，试下会响呢先交俾我。仲嘱咐我要多听多念，仲讲咗当时我唔系好听得明嘅佛理。当时我心思完全关注喺嗰部小念佛机上面。对于老和尚所讲嘅嗰啲念佛嘅好处，根本就一边听一边自诸脑后。离开嘅时候呢，舅父叫我同老和尚施个礼。我当时仲唔识寺院嗰啲礼节，所以就只系讲咗声多谢。呢次就是我第一次接触海贤老和尚。时光如梭，转眼已经是好耐之前的事了，真是惭愧。在得到念佛机之后的最初几日，我还日日好奇地打开跟住念，但是没几多日呢就不记得了。有时偶然想起，我还跟自己找借口开脱，讲是自己佛缘不成熟。第一次接触海贤老和尚，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高高的身材，慈祥的面孔，说话虽然不多，但是令人感觉很亲切。其实我真正频繁接触到海贤老和尚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过中还有很多的恩怨。在2008年冬月的一日，来佛寺的印智师傅来找我看病，经过交谈感觉说话很投机，所以也乐于跟他交流。他也觉得我这个人挺实在，而且在电脑摄影方面有特长， 因此亦都乐于同我交往。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他有空闲的时候就会来我这里行行，顺便讲啲寺院里面嘅事同佛法俾我听。因为老和尚有意愿俾佢主持来佛寺，村里面嘅老百姓呢唔理解，有人多次无故俾麻烦佢，仲有甚者呢就係去到寺院侮辱佢。有一日朝早，我亲眼睇到一个村民指住佢闹，印智师父双手合十，口中只是大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频频向骂他的人行礼鞠躬。来的人还是死前不饶地追着骂，最后印智师父当场跟他跪低说，请你骂啦，如果你骂我打我能够解除你心中的怨恨，你就尽情咁打骂啦，我绝对唔还口，亦唔还手。当时我就好嬲，心谂点可以咁样样侮辱师傅呢？等个人走咗之后，我就问印智师傅点解唔同佢讲道理。师傅话：呢个系因果，系对我嘅考验。印智师傅俾我印象系仁慈、可敬、肚大量宽嘅一个人。交往时间耐咗啦，我唔系将佢当成一个出家人，而系将佢作为自己嘅家人一样咁样看待。平时佢遇到乜嘢难题，亦中意揾我帮忙，而且经常提醒我一定要真心念佛。正是他这种对众生不离不弃的精神打动了我，而令我静下心来重新认识佛法。2010年4月9号，我在印智法师的指引下开始走入佛门。师父为我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庄严的皈依仪式，赐我法名妙结。我的佛缘亦就是从这个时候真正开始了。以后寺院里面有什么重要的活动，印智师父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我，拍摄影相的工作自然就非我莫属了。寺院的音频和视频素材包括图片制作，大部分都是由我来整理的。由于平时要翻工，所以呢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场面没有记录下来。海贤老和尚有时会到其他几个道场和念佛堂小住，开车接送的任务呢也就交给我了。更加近距离的接触令我对他老人家呢是了解多了起来。记得2011年11月老和尚病了，印智师父对我说，由于老和尚年纪大了，为了慎重，我们还是将他送到条件好的县城医院治疗啦。于是印智师父和我直接将贤公送到社旗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印智法师一直守在恩师身边侍候，老和尚水泄，大便排泄在衣服上面，印智师父就好像侍候自己父母那样跟老和尚洗茶，一啖一啖地跟老和尚喂饭，不停地问寒问暖。我明白印智师父不是在这里做戏，他是真心实意地报答师恩。而睡在病床上面，老和尚口中还是不断地念阿弥陀佛。我想他老人家这一次的病或者是对印智师父的考验，难道这个不是表法吗？在医院的几日几夜里面，印智法师基本上没有怎样合眼。后来老和尚病情有所好转，就对印智师父说， 我冇事啦，你都休息休息啦。印智法师话：师父啊，你嘅身体重要啊，我真系唔敢大意。只要你身体好咗，就系我嘅福报。我盼望你早啲康复，我哋一齐翻去寺院咯。我清晰记得印智法师讲呢段说话嘅时候，眼中闪动住泪花，实在令我感动不已。直到把老和尚侍候到康复出院，印智师父呢先松一口气。可言老和尚的户口一直在同柏，但是他一直想着将自己的户口呢是迁到来佛寺。他说自己在来佛寺住了几十年，就算是落叶归根，我都要将户口迁过来。在他再三催促之下，我和曹书珍居士一起去和贤公办户口迁移手续。由于少了一份丁庄派出所的证明，当日就没有签成。又过几日之后呢，我拿着证明材料亲自游去，先将老和尚的户口呢迁到了来佛寺。我专登留意老和尚的生日，是1900年8月19日，当时已经是111岁了。老和尚知道户口迁好了之后呢，开心地说，我住在来佛寺几十年了，户口还在外地，我早就想将户口迁过来，现在呢总算满愿了。老和尚边说边开心地笑。老和尚热爱劳动，成日不见他停下来，不是做这样就是做那样，唯一见他停下来的时候呢，那就一定是坐在那里细声地念阿弥陀佛。由于来佛寺地处偏僻不富裕的地方，寺院没有人供养，粮食都是自己种的，田地里面几乎日日都可以看到老和尚的身影。他去到哪里，劳动工具就带到哪里。一次我在寺院看到老和尚正在劈柴，就劝他说，你老人家咁大年纪了，就不要再做这些事了，攰亲那怎算呢？他笑着对我说，做人好多事做的，自己能够做的就自己做，唔好指望人哋。我又问佢啦，你老人家咁样成日不停咁样做，唔攰嘅咩？老和尚不快不慢咁讲，工作攰嘅时候呢，喺心里面念阿弥陀佛就唔攰㗎啦。讲完又慈祥咁笑，我感觉到佢笑得好开心，好实在。老和尚往生之后，我们几个居士分别去他曾经住过的寺院和念佛堂一一走访，结果无论在哪里都能够找到一大堆的工具，好像斧头、锤、锯、钳和锄头等等，放在一起简直就是工具大集合。老和尚勤劳真是令我们这些晚辈呢深深地感动和惭愧。2011年7月的一日中午，天气特别热，我去到寺院的塔林，看到老和尚正在热浪滚滚的粟米地里面呢专心地锄草。当时正是中伏天，人坐在树荫下面都觉得燥热难耐，难道老和尚在地里面又不炎热的吗？印智师傅拿了一桶凉水过来，拉住师傅说，师傅啊，你先洗一下休息一下，天太热了，不要做了。夹硬将老和尚 拉到塔林的门楼下面，拿一块包装箱的纸板铺在地下，给他老人家瞓低休息。印字师傅一边用毛巾和老和尚抹面上面的汗，一边反复叮嘱师傅啊，天热你唔好做啦，等呢凉爽啲我哋再做啦。你再咁样做啊，我哋做弟子嘅点算呢？老和尚冇回应，口里面只係念咗声阿弥陀佛。我睇到呢个情景，就喺旁边细声咁讲咗句阿弥陀佛接走咗，引到佢哋两个都哈哈大笑起嚟。我对老和尚讲，总算令你老人家笑啦，天太热啊，下昼唔好再做啦。你百几岁啦，仲咁样做，叫我哋年轻人情何以堪呢？老和尚知道自己岁数大啦，有一件最挂心嘅事，就係以后由边个嚟主持道场呢？通过他老人家的观察和考验，最终在村里面几位大护法的见证之下，郑重地将来佛子托付给他的弟子印智法师。老和尚说，我年纪大了，到了该放低的时候了，将来佛子交给你，我放心，以后你要好好做。印智法师跪在老和尚面前说，师父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一定不会令你失望，我会铭记你老人家的教诲，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敦伦尽分，随缘道中，将来佛子的优良传统承传下去。老和尚走咗啦，走得系咁安详同洒脱。佢老人家几十年嚟以自身嘅实际行动为众生表法，佢嘅勤劳同慈悲令我谂起就感动不已。老和尚为我哋做出咗念佛成佛嘅好榜样，我哋一定要跟住佢老人家嘅脚步，踏实做人，老实念佛，拼此一生永作闲汉。阿弥陀佛。末学妙结在这里，为贤公老和尚作诗一首，至诚赞扬：贤公慈悲热心肠，以身表法道迷惘，忍辱持戒古罕有，孝亲尊师世无双，弥陀明心九十载，去留自在妙难量，唯僧赞僧全皆话，佛门榜样永辉煌。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同居士同贤公接触好多，好多老和尚的珍贵照片和视频资料都是出自他手，并且在有人扰乱道场的时候，总是有他挺身而出伏邪显正。同居士和末学非常投缘，兄弟相称。此次他主动写下稿件，并叮嘱末学可以放开修改。末学认真拜读素篇，倍感文中所在几事确实动人，值得一赞。唯各篇末诗偈失于通俗，于是保留原诗三句，末学增入五句，在此除起同兴功德，与之共赞如来。古德云：不俗即善骨，多情乃佛心。六祖大师菩提无树， 尚且叶落归根。孔子在陈，年夫归如归如，又何足怪哉？明初高僧范其禅师有送僧醒亲师曰：空花要觅生时地，阳焰虽沉喜处波，不是出家因爱重，梦魂偏在故乡多。